必是我们。生命本来就很必然，但必是我们。生命本来很必然，但必是我们。